啊，修行正果，成佛成菩萨，不一定要懂经教。啊，确实有不认识字的，没有读过书的，啊，一生一部经都没有念过，不认识字。啊，一堂经也没听过，他能证得无上菩提。啊，唐朝慧能大师，啊，虽然不认识字，没有听过经，他明心见性，啊，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明心见性的人，啊，南阳来佛寺的海贤老和尚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他用什么方法达到明心见性的？就一句佛号，啊，净宗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熟，啊，在现前这个社会只有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，啊，如果对道理还不透彻还有疑惑，那么你就学一部经，啊，我劝导大家的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，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坚固信心，坚固愿心，永远不退转，啊，一直念下去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的成就，啊，我们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没有白来啊，遇到这几位大善知识真不容易，啊，真是无比的幸运，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啊，戒定慧三学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定恭敬，道恭敬，啊，圆满具足戒定慧，这一句佛号里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，这一句佛号啊，太妙了，那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思维，越想这一句佛号越不可思议，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幸运，看到老和尚的表法，我们的信心愿心再也不会动摇了， 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呢决定成就。那成就的早晚是我们自己决定。啊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佛法出来了，有没有圣贤来？有。圣贤现什么样子？现比丘相。那能不能看得出来？内行的人能看出来，外行的人看不出来。啊，内行说懂得佛法的人，有修行的人能看出来。啊，不懂佛法没修行的人看不出来。啊，你不认识啊。啊，那么最近我介绍给大家的来佛寺的海贤法师，这个光碟许多人看过。这个人也是引本垂起，这不是凡人呐！啊，他到这个世间来，给我们实现一个，在这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乱世，不是太平盛世，乱世。一切秩序通通乱了，我们要修净土，怎样才能成就？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我们要认识啊，净宗怎么修学？你看他就是一句佛号。那海贤这一次到这来帮助世尊，帮助阿弥陀佛，那换句话说帮助我们所有修净土的同学，那给我们做了真正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。啊，我们要求的什么？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假的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那怎么去？一句佛号就行了啊。经典要学习，为什么？我们对于极乐世界认识不够，有怀疑啊。经典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又加上老和尚的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对这个法门死心塌地。啊，我们这么大的年岁了，万缘放下，什么经都不讲。啊，这一切文字我也不看了。啊，只有一个心愿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海贤法师为我作证，我很感谢他。啊，我向他学习，我也劝导净宗学人。都应当向他学习。怎么学习法？每一天把这个光碟看三遍，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不要间断啊！为什么只有是说一年不说年年？一年你不间断， 以后你就年年不间断了，那是你自己事情。我只教你个开头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真正去看欲罢不能啊。啊，刘素云居士上一次给我做了个报告，他看了160多遍啊，一天至少看三遍，有时间看五遍看十遍，永远看不厌。为什么？法喜充满，法味他尝到了，尝到滋味了，这就有受用了啊！这个受用终极的目标就是到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，无比的殊胜啊。这一部经是如来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，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是如来第一弟子。为什么？你一生成就，你修别的法门不一定一生能成就，这个法门一生决定能成就，所以你是如来第一弟子啊。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，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一弟子啊，我们跟他学习也是学习，就是第一弟子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有禅未必有静，有静决定有禅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从海贤老和尚表法里头看到了，他就是一句佛号得到的境界，是禅宗最高的境界。啊，六祖大师开悟了，他也开悟了，跟六祖同一个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也是同一个境界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学的不行，最重要的搞清楚搞明白，死心塌地，我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。啊，这个世界是你们的，不是我的，我要离开了。啊，你们喜欢这个世界，这是你们的。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世界，跟我一道到极乐世界去啊！极乐世界的门永远是敞开的，无逆十恶，真正忏悔求往生，通通得生，多慈悲呀！啊，净宗法门不可思议，这一句佛号包含一切诸佛名号，这一句佛号包括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。这是正法当中的正法， 永恒不变的真法。法门殊胜，不可思议。佛陀教育跟世间教育不一样，世间教育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佛陀的教育不但出六道轮回，还要超越十八界。那我们的心量要大，眼光要看得远啊，不要被眼前的幻象迷惑了。啊，既然学佛了，至少也要能脱离六道轮回，你才算有成就啊。那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做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。啊，只要你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净土。啊，你要问多长的时间，那在乎你自己决定。啊，不是别人给你决定的。啊，一般许许多多人都是三年成就的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证大菩提，到那边就成佛了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不了佛，烦恼习气断不了。有同学问我，很多自己都知道烦恼习气很严重，问我怎么办，我就告诉学海贤老和尚，烦恼习气断掉了啊，念佛了。什么时候念佛了？烦恼习气一现行，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，把烦恼习气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觉。不知道换成阿弥陀佛，那叫迷啊，迷造业，造三途六道的业，要觉，觉就是一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正觉，是普觉，是圆满觉，是究竟觉。啊，就看你转不转过来。一个念头起来了，不管善念恶念，马上换成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今天光碟非常方便，价格又非常便宜。啊，你要先修法布施，就不是光碟。什么光碟第一好呢？第一功德呢？那就是这篇我给你介绍的。啊，我这一生看的光碟很多，这一篇光碟是第一。你布施这篇光碟的功德无量无边，没有能够超过他的。那为什么能叫人马上觉悟？ 能叫人立刻得利益，这本书对念佛人来讲，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它是无量寿经的全部，都在这里头。啊，学无量寿经，我们这个科助在即学习要超过1000多个小时，学这个1个小时，啊，1个小时等于我们1000多个小时的利益，你全得到了。这是老和尚给我们的恩惠。我们要知道珍惜。啊，烦恼习气没断干净，在六道里都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什么事情？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但是是事实真相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六道干这个事情，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，这地方不能住啊。海贤老和尚是六道众生吗？是，跟我们一样。啊，92年一句佛号啊，他改变了，他从凡夫变成佛了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迷惑颠倒啊，看这个批评，看那个批评，通通造罪业啊，天天造业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有意无意全造业，都认为自己很了不起，瞧不起别人。我劝大家，真正想修净土，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最好的修学方法，光碟每一天看3遍，念佛号10000声，对初学呢，大概需要5个小时。一天修行5个小时，一年不间断，你往生净土没问题了。啊，有许许多多同学真干了。啊，有人来告诉我的时候，他已经听过1200遍了，很难得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难中之难。虽然难，只要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，肯念佛，比什么都容易。啊，真正这是易行道，难信易行。只要你真正相信，啊，决定成就。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净宗能够相信，不容易啊。 不是真正的大智，你怎么可能相信？信的人很多，信中带着有疑惑，一切修学净土的大众啊，李老师常讲，开宗莲师的莲友，一万人当中，大概只有三五个啊，往生了，其他的不能往生了，啊，什么原因？信。啊，心里头掺杂着有疑，到临终的时候会产生障碍，你不能往生，不能有疑啊，愿生净土，但是这个世界清净，有一些牵挂放不下了，这也不能往生啊！这都是什么？都是智慧缺少了啊！真正有智慧呀，统统放下，没有怀疑。啊，真有怀疑，自己不能客气，不要隐瞒，一定要断疑生信。用什么方法断疑？读经，读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。啊，一天如果能读十个小时，啊，念上三年，疑就断掉了。啊，没有十个小时的功夫不行啊！你的疑惑拔不掉啊！啊，业障、习气、罪业，啊，冤亲债主，都是你的障碍啊！所以你必须要彻底放下。啊，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会起很大的作用，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？听经不能摄心，有妄想有杂念，心不能专注，听经不生功德啊，念佛念念的就念跑了，就想别的东西去了啊，不能专注啊，这都是业障的现象，这都是不能往生的现象。我们要觉悟，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啊，那怎么办呢？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推荐给你的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啊，一天真正用五个小时听三遍啊，念阿弥陀佛一万声一万声大概两个小时啊，要注意佛号不间断，要注意佛号不夹杂啊，念阿弥陀佛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啊，念佛听经的时候最好把电话挂掉啊，电话先拔掉 啊，没有人打搅你，啊，一打搅功夫断了，就破了。难啊，真难啊！啊，真有恒心，有决心，是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。啊，但是这些障缘，你可不能疏忽。啊，他确确实实把你拉到六道轮回，不准你往生，很可怕了。啊，一定要爱护别人，要关怀别人，不能跟人做敌做对头，啊，那完全错误了。啊，冤亲债主是过去没有学佛借的这个愿，那现在没法子。现在学佛了，发菩提心，像我们自己修行功德，都要回向跟冤亲债主。啊，希望把这个冤结化解。他那边没化解，我这边化解了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这是往生的障碍呀。啊，阿弥陀佛来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有怨恨，还有贪爱，还没有放下，佛就走了，佛不等你。真正想往生，现在就要放了。你还等什么时候？啊，你要想等到明天，明天还有明天，到临命终时还没有放下，那这个机会就错过了，多可惜！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不能等，啊，赶快要抓住，在这个世界，别想自己，自己随缘就好了。啊，随喜功德，啊，说什么都好，做什么都好，决定不要放在自己心上，自己心上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学圣贤老和尚念到底啊，一直念下去啊，啊，佛法就是有一句老话是诚则灵，啊，灵就有感应，真诚到极处，你跟佛菩萨就常常感动啊，这个有道理。真诚到极处，我们现在跟佛菩萨为什么没有感动？不诚，那诚的标准是什么？一念不生叫做诚，你还有念头，不诚，啊，念头没有了就诚，啊，所以我们念佛，我们有心念，有心念就不成，但是有心念念到无心念，无心，无心就是无杂念，无妄想，无杂念，那个时候是真心，所以先用妄心念佛，念到最后变成真心念佛，真心念佛感应就现前了。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一定要把妄念放下，不要把妄念杂念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啊，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，这是慈悲到极处啊！弥陀的慈悲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我劝导同学每一天要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不间断，我相信海鲜老和尚这篇的光碟对你起意想不到的作用。为什么？你对净土真心真发愿，你向他看戏，你会有他一样的成就。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起心动念就错了，迷了，起心动念就变成阿赖耶。我们今天迷，就是迷在阿赖耶里头。啊，用什么方法破迷呢？方法太多了，无量无边，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啊，方法里是最妙的方法，无过于念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最简单，最容易，最有效果。啊，在我们中国，古往今来，多少人用这个方法，一生圆满成就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问题就是肯不肯真干，肯不肯放下。肯不肯让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你就成功了，那你就圆满了。啊，真正容易修的是弥陀净土极乐世界，容易，容易是比一切法门的比较容易，真容易。条件呢，是你要肯放下，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可能你就不能完成。为什么？那一桩事情障碍你往生，你去不了了，要样样放下啊！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那你决定的是，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也很高， 小乘经只讲清净，大乘经只讲平等，啊，一乘经则讲究，啊，一乘经只有两部，华严、法华。啊，无量寿是特别法门，他清净平等就全具足。换一句话说，世俗世间法都在这部经里见上，分量不多，用途之深广没有边际，这真正的宝。我们要认真学习，那深入之后，你法喜充满，啊，你学这个东西会上瘾，上瘾之后欲罢不能啊，一天不睡觉可以啊，不吃饭可以啊，不读这部经，不学习这部经啊，不行。啊，他有这么大的摄受力啊！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呢？有，不多，有好几个，我看出来啊，世界要讲的不好听，说穿了。这世界到底怎么回事情？就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苦世界啊，佛能帮助我们离苦的路啊。那么最影响的呢，就是一句佛号。我们求什么？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在这个世间决定不要去争，不要去求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跟什么人都好处。你学佛了还要常常逼迫人，还要叫人生烦恼，你没有想到冤冤相报啊。你伤害别人，你会得到伤害的果报。啊，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别人都来帮助你。因果就在眼前。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都教我们学佛要学忍辱波罗蜜。忍辱先人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受什么样的委屈都不必说话。啊，这样消自己的业障，正自己的功德。啊，不要去伸冤，不要去报复，不可以。大臣，尤其是敬重，心目当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决定没有回报。啊，他回报我。侮辱我，陷害我，我还是感谢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替我消业障。啊，我这时没有造那么重的业，也许前世造了。多生多劫以前，保不住啊。啊，欢欢喜喜的接受。啊，什么愿望 都愿意称道好，心上没有事情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我们对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所以我们跟任何人都能处得很好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至高无上的法门是什么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啊！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海贤老和尚抓到佛法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，这个总纲领啊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很少人知道啊，我们讲经常说，但是听众并不是很多啊，而且听众多半是粗心大意，没留意啊。老和尚这本书跟这篇光碟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，我们这个经上所讲的理论，所讲修学的方法，他全做到了啊，真的没有一句话在光碟里找不到证据，统统能找到，非常殊胜啊！所以我劝导大家把这个光碟或是这本书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，无量寿经学习你还不懂，先看它的容易看，但是要看变数多你才会懂得，变数少了不行。中国人的标准是一千遍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它里头的意思，你完全明白了。所以我劝大家看一千遍，一天看三遍，念一万声佛号，看一年，一年不要中断。啊，一年就满一千遍了，这一千遍一千万声佛号，保证你这一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比听经容易啊！啊，所以听经附带帮助你，这个主要帮助你啊，这一年当中以这个为主，听经是附带的，一年之后啊，你再来听经不一样了，你完全听得懂啊。我现在讲经真正听得懂的人不多，大概20个都找不到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为什么你听不懂？心浮气躁，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，事物太多，牵肠挂肚的事情你放不下，就障碍你听见。啊，那么这个一千遍听了之后，你的心定了，清净心现前啊，最低限度，我们经体上 清净平等觉，这一年的时候修清净心，万缘放下啊，清净心是阿罗汉所证得的，事业心不乱啊，理业心不乱，是菩萨化身菩萨证得的平等觉。那一定是先得清净，然后才能得平等觉，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放下不行，什么都得放下。啊，世间这些事物，有些是要帮忙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对众生有利益。啊，应该要帮忙。帮了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让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你才能得一心不乱。啊，念佛往生清净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这个重要啊！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人生大事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我们得认识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其他的通通是假的，通通是小事，不是人事。啊，我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，太难，太稀有了。啊，借海贤老和尚愿力功德的加持，我们这一生决定的是，啊，我们往生的时候，你决定看到海贤法师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，啊，极乐世界的人最大的好处，不需要饮食。没有便利，身体干净的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极乐世界光明世界，没有夜晚，极乐世界没有黑暗，都是光明。这个世界难得啊，所以你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。我们现在这个缘分太好了，这个缘分要舍弃了，那你就真错了了。啊，你的一生所犯的过错没有比这更大的。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下定决心非去不可。啊，这个时间全放下了。啊，不跟人争了，你们要争，你们去争取。啊，你们要的全拿去，我全不要了。啊，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就是往生的障碍。啊，通通放下。没有一样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是放阿弥陀佛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多听，真正听懂了再听这个经就没问题了。啊，看这个经你能看出真正的意思。 啊，其意自见啊，用这个光体来净化我们的心灵啊，把我们的清净平等觉找回来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是阿惟越智菩萨。这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，极乐世界都有。所以你要遇到极乐世界，你要不发心求往生，那你真的错了，你大错特错了啊。会学净宗，会修净宗，海贤是娑婆世界第一人，我们要以他做榜样。同学们，现在有人讲这个光碟一天听五遍，我现在一天也听五遍，越听越有味，欲罢不能啊。唯有这部经这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当生成佛，这不行，非常适合在家修修。容易成就啊。那出家要修修就更容易成就了。为什么？在家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，出家们都放下了。原因在此地。啊，过去出家人三衣一钵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出家人有寺庙，寺庙的杂事比在家不知道要多多少倍。出家人想成就困难。